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48集。还是要做一春欢，这一想就想到了天亮，脑子里还没有章程，就被人牵着手带到了桌子旁边。轩辕镜看过来，问的却是轩辕凛：“昨夜睡得可好？”轩辕凛沉默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。虽然只不过短短一个时辰，天就亮了。春欢不关心这些，全部心思都在眼前的饭菜上。在这村子里，这已经算是十分丰盛了。他已经许久都没有正儿八经的用过饭了，一闻见香气，肚子就咕噜噜叫起来。他眼巴巴盯着眼前的碗，脑海里天人交战，在吃饱饭和不回宫见陈荣之间摇摆不定。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。他一咬牙，伸手就去抓饭菜，可惜菜刚出锅烫得很，他这一下没能抓起来，倒是把自己烫得嗷嗷叫唤起来。轩辕凛不想自己刚松开手他就出事，连忙转过身来，握住他烫得通红的指尖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去。吃饭你不知道拿筷子吗？陈欢心想，这是被自己恶心到了吧。他用力把手抽回去，没敢再坐在桌子边上，躲在柱子后头警惕地看着他，很怕他气头上来将那盘他碰得很烫的菜倒在自己的身上。轩辕凛瞧见他的动作，身体猛地一僵，半晌才粗重地喘息起来。轩辕镜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尽量温和地看着陈欢：“你不要怕，他不是要凶你，只是担心你会烫伤。”陈欢心想：“ 我信你个鬼！” 今天应该没饭吃了。陈欢摸了摸肚子，替他觉得委屈，但想着或许轩辕凛一恶心，过会儿就会把他丢下跑了，他还能捡点剩饭吃，怎么都比以往吃的要好。就在前几天，他还觉得有白面馒头真是太好了，那苞米饼子实在是硌得嗓子，吃得他苦不堪言，却也只能咬牙忍着。他眼巴巴看着轩辕凛，盼着他一气之下甩袖就走。然而对方呆立了半晌，等呼吸平稳下来，竟然朝着他走了过来。陈欢心里骂了句娘， 这不是要追过来揍我吧。 陈欢跳起来就跑，却不过两步就被轩辕凛抓住了后衣领。你别怕，我不凶你。这话虽然说得好听，可陈欢却听出一丁点咬牙切齿的味道来。 这可让人有些难办了，信还是不信呢？跑还是不跑呢？ 他犹豫的当口，轩辕凛已经又把他提回餐桌前，将筷子塞进他手里。陈欢愣了愣，轩辕凛这样子倒像是真的没生气的，可为什么呢？他有些不敢置信，手一抖，筷子掉在了地上。他不死心，探视着伸手再去抓菜，明明刚才被烫了一回，他却不知道换个盘子抓，仍旧朝着原本那道菜伸出了爪子。轩辕凛额角一跳，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低头瞧了眼落在地上的筷子，将自己的塞给他，用这个吃。轩辕镜看了半天戏，此时再开口：“他知道怎么用筷子吗？”轩辕凛一愣，他的确没想到这茬。陈欢拽了拽自己的手，没能拽出来，手里抓着的筷子倒是被轩辕凛拿走了。是我疏忽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有些疲惫地抬手揉了揉额角。陈欢垂下头，心里酸了一下。 大概对轩辕凛来说，照顾人是很不痛快的一件事儿，尤其是照顾我这种人。他不止一次骂我狗奴才，大约在他的心里，我的确和狗差不了多少。 陈欢难受过后更加好奇起来。 唉，明明这么不待见我，又为什么要救我？ 还要把我带回梁京去治病。 唉，他正走神，冷不丁嘴唇被碰了一下，他垂眼一看，这才瞧见是一筷子猪肚丝。顺着夹菜的筷子往前看，是轩辕里面无表情的脸，他看着自己，眉头慢慢皱起，眼底露出些不耐烦来。张嘴。承欢有些懵，轩辕凛为他吃东西了。纵然承欢以前对轩辕凛死心塌地近乎眼瞎，也从来没敢这么做这种幻想，他一时回不过神来，轩辕凛却只当他是被自己吓到了，逼着自己露出平和的神色来，音调也低了下去。张嘴吃东西。承欢回过神来，心里酸溜溜的，将猪肚吞了进去。也不知道陈荣是做了什么，轩辕凛这种人竟然都学会照顾人了，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承欢心情沉郁，胃口就不是很好，吃了两口就不想吃了，干脆闭上嘴趴在桌子上，在心里偷偷地骂陈荣。轩辕凛夹着菜等了等，瞧见承欢趴在桌子上动也不动，只以为他是困劲上来就睡了，心情沉郁下来。承欢的情况怕是比他想的还要严峻，就是五六岁的孩子也不会吃着饭就睡过去。他搁下筷子也没了胃口，被撤，这就回去。轩辕镜一愣，这饭也没吃两口就要走，人都已经傻了，又何必急在一时。承欢也愣了，没想到自己这烫了一回手，不但没把人恶心走，还给自己送了个催命符。他有些慌了，本就不甚聪明的脑袋也跟着空白起来。他和自己说要赶紧想个法子，好离这几个人远一点。可直到小七雇了马车来，打理好几人的行囊，往车上搬的时候，承欢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眼看着轩辕里要来拉他，他一急，跳到床榻上撩起被子一盖，心里盼着几个人眼瞎找不到他。然而三个人就戳在门口站着，将他自欺欺人的行为看了个全程。轩辕凛脸色黑漆漆的，轩辕镜不甚确定的猜测，难不成舍不得这床被子？于是轩辕凛将承欢连人带被子一起抱上了马车。承欢死命挣扎，然而这不过短短几步路，轩辕凛即便没想到他会这么闹腾，也还是在他挣扎的时候抱得稳稳当当的。承欢被丢进了车里，手忙脚乱地从被子里爬出来，一个跟头从车厢里滚了出来，咕噜噜摔到了地上，也不管疼不疼，跳起来就跑。轩辕凛黑着脸跟在后头，不过几步就追上来，抓着承欢的后衣领将人提到了跟前。你跑什么？他声音里透着几分刻意压制的暴怒，听得承欢心里一突，忐忑不安起来。然而比起愤怒，轩辕凛更无法忍受的是承欢对他如此鲜明的抗拒和逃避。每每一想到这个现实，轩辕凛都觉得自己平素还算克制的脾气就有些无法控制了。他想一定要找条绳子把承欢绑起来，让他老老实实的在自己身边待着，哪里都去不了。轩辕镜追过来，没事吧？轩辕凛轻着脸摇了摇头，拉着承欢打量了一眼，刚才他眼看着承欢从马车上摔下来，却没来得及接住，心里有些懊恼。早知道有今日，他年幼的时候就该辛苦些，在武学上多费些心思，不至于如今连个人都来不及接。承欢对他的心思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自己没跑成，还是会被轩辕凛带回去梁京，被陈荣知道他变成了个傻子，看对方嘲笑的嘴脸，他猛地一颤，这个结果让人不能忍。因而在轩辕凛拉着他上车的时候，他抬手就抱住了车辕，死活都不肯松开。轩辕凛有前车之鉴，不敢用力拉他，只好戳在旁边黑面神似的瞪着他。轩辕镜哭笑不得，心道承欢果然是承欢，即便真的吃了傻了，骨子里还是有股闹腾的劲儿，让轩辕凛这样素来杀伐果断的人都没有半分办法。小七来搭把手，把他架下来。轩辕镜见自家弟弟只知道黑脸，半分也不动弹，就知道他眼下是指望不上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 偏轩渊岭又拉住了他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轩渊竟有几分无奈，可也不能这么耗着，待会日头大起来，车里也不好受，这穷乡僻壤也没有兵可用。轩渊岭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他仿佛是怕疼。轩渊竟噎了一下，他也看得出来陈欢怕疼，可再怕也不至于出人命，何况以往他挨打挨罚的时候，哪回不是血淋淋一片，也没见人真的疼死过去。说到底，轩辕岭是关心则乱，可他虽然旁观者清，却不好直言，免得轩辕岭恼羞成怒，又要做些什么自欺欺人的事情来，将他们本来就不算缓和的关系闹得更僵，当真是兄长难为。轩辕镜摇头叹气，抬头看见小七走了过来，眼睛微微一亮，可有什么法子让他不疼又能安生些？小七点点头，大步走过来。陈欢好奇地看着他，有点纳闷他能干什么，结果眼前一花，他瞧见一只瓷瓶从他跟前晃过，他正想仔细瞧两眼，意识就模糊了起来。轩辕领弯腰抱住从车辕上跌下来的人，拧着眉头看了眼小七，轩辕竟连忙道，小七有分寸，不会伤了他，趁着他能消停早些启程吧。轩辕岭没再多言，抱着陈欢弯腰钻进了车里，轩辕镜却靠在了车沿上。小七看了看他，主子，外头热。轩辕镜哼了一声，不是很放在心上的样子，因为他仍旧没动弹。小七沉默片刻，将头上遮阳的斗笠摘下来，扣在了轩辕镜头上。轩辕镜被扣得一懵，隔了几息才伸手摸了摸头上的东西，然后便去捏小七的脸颊。和谁学的，敢对主子动手动脚？小七闷闷道，晒。轩辕镜哼笑一声，靠在车厢上闭眼假寐。小七见他没将斗笠摘下来，轻轻松了口气，这才赶着车往前走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